了， 不是 夸张。 拜拜拜拜 ，Hello， 拜拜， 欢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 ？WhatsApp，WhatsApp， 即系讲 咗啲 黐紧 WhatsApp 黐紧嘅事，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 系啦，如果你未 follow 嘅好，而家拎你个手机出嚟就 follow 啦。 好啦， 我都有留意到keep 住大家都零零碎碎啊。 但 系 由于我认嘅，我哋实在懒。得更新亦都好耐先更新，唔知道有冇人已经离开咗我哋咧？即系冇听啦，已经 听唔到呢度啦， 冇听啦，即系冇听呢排 嘅， 好耐冇 update 唔听了， 唔系懒得嘅，我哋都有原因嘅。 咁佢咪会再揿咯？即系睇到啊，有更新先再睇。 跟住好多人就话，我已经重听咗好多集、好多集、好多次噶啦。 好劲喎！呢啲我觉得。 你不停重复、重复又重复咁先。 即系边个？即系可以讲下边个集咧？佢系重听好多次，我都唔知边集。你可以重听咁多次，我都觉得 有冇人重听新年嗰阵？二拣一，秘录二拣一，有冇人重听嗰阵？ 我记得听过有一个人系话佢咧头嗰二十集佢成日都重听嘅，因为 YouTube 有。 哦， 系啊， YouTube 希望再多啲啦， 系 多啲人， 再多啲集数。 或者我都有啲想即系二拣一有个新嘅二拣一嘅。 有人话想噶，有人话想， 即系有人想。 有， 我就不如大家有啲有啲咩提议，我哋可以拎出嚟 二拣一都乜都可以二拣一噶啦。 即系意思我 有分类嘅咩？ 观听众啊，即系佢哋有啲 唔系啊，我哋有一个有一集系二拣一嘅，佢意思系一个新嘅二拣一， 即系新嘅一个二拣一。2024二减一咁咯， 二四 系啊，好明显系要二四啦。你觉得我哋今年可以咩？ 2024二减一，如果你 有尾 咯，如果你哋都有一啲二减一嘅啊，又去回归啦，回顾啦，回顾十大回顾啦。 唔知有冇人发现由开麦到依家只系两分钟都唔够，歪歪讲错几只字究竟？佢 唔紧要啦，我哋太耐冇录音啦。 二减一咧就可以提供下。 好，今日讲咩啊？喂。今日是讲我哋呢排睇一套戏是《白日之下》， 系啦， 咁又嚟啦。我哋并唔系专业嘅影评人啦， 警告人哋啦， 系啦，强烈警告我哋会剧透啦。 系啦， 我哋亦都唔系一啲好识得电影啊或者咩，我哋都系一般观众嚟嘅啫。 我哋一般市民，大家睇完之后， 系啦， 咁所以都只系我哋会写住系观后感啊， 系 都唔敢写影评啦，我知啦， 冇错，应该唔会咯。 不过咧，又有啲听众咧话听到我哋讲嘅时候，好想都加把口一齐讲噶， 我可以留言嘅， 系啦，你可以留言话翻俾我听嘅，你想插入乜嘢？ 系啦，插入啲乜嘢？系，但我哋系可能好少复你嘅。 我请留言，总之 我哋有睇晒嘅，系啦，放心， 我哋会睇嘅。咁好啦，首先会剧透 又嚟啦，佢 即系剧透。如果你系未睇套戏，你唔想帮我哋爆雷嘅话，就唔好听啦， 唔好听落去。 你睇完之后先至听啦。 但如果你话啊，其实我觉得 你冇 紧 要 嘅， 你想听我哋点讲，你先睇。 同埋你睇咗啦， 听完觉得好睇先去睇都得。 系啦， 系啦， 都有嘅。 好啊，娃娃可唔可以同你讲下《白日之下》呢个故事系讲咩嘅咧？ 哇，犀利啦！ 等你醒一醒先，睇下讲乜。 我顶咧，你头先瞓咗先嘅喎， 当得好精神。 《白日之下》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讲即社会嘅事嘅，即系比较。 继续， 你唔讲呢句反而甩咳。 继续啊！ 系一个真人真事嘅电影。即是他的背景是来自真人真事的，是香港的一个新闻，其实他是综合了两个新闻的，一个呢就是老人院，有一间香港的老人院剑都老人院呢，是不是是咯两个的嘛， 剑桥和康桥是两件事 来的，是的，是的，但他真的 group 埋了呢、這个戏入边，佢真系 group 埋咗同一间嘢嘅，即系佢个背景系其实 即系 将 啲老人院啦，系啦， 同埋一啲好似系关于智障嘅院舍咯， 啊系嘅，系嘅， 系咯，就沟埋一齐，然之后咧，就到阿牛讲啦， 摆你上台啊， 挨到一分钟就见到， 一分钟 我望捻住个 counter。 首先呢个系一个关于香港一堆真人真事喺老人院舍或者残疾院舍发生嘅案件，佢 group 埋一齐摆咗喺一个院舍嗰度讲啦，集中咁讲啦，比较上，咁咧里边其实吸引我哋，除咗当然你会一路睇嘅时候一路谂呢啲系真人真事真案件，系真系发生过嘅时候，同埋就系你会谂究竟香港其实有几多嘢系依然每日发生紧，而我哋其实系冇留意嘅咧。即系居然有啲人嘅生活系咁样嘅，即系当我哋喺度老老实实啦，嗱，我哋又后生啦，即系唔系老人啦，跟住我哋仲有呢个自理能力啦，我哋会赚钱啦，我哋都有朋友有自己嘅生活啦，我哋可能只系关心下次去边度旅行啊，又或者甚至关心一阵间食咩啦，呢样唔好食唔食算啦，咁嗰啲呢啲咁嘅事情嘅时候，其实每日可能有好多嘅人都系生活喺香港，但系过紧另外一种 平行时空， 完全唔同嘅生活，可能佢系隔篱街嘅啫，或者转个弯嘅啫，但系已经系两个唔同嘅世界嚟噶啦， 系。 系， 实在太震惊啦！ 系我哋突然 间，因为我想大家知道，因为如果真系冇睇，唔知佢唔知 个背景 系头先讲乜噶。其实老老实实真系唔 知，因为有啲人其实可能连新闻都唔系好留意嘅， 系啦， 可能冇听过呢个新闻， 更加唔 知道 嘅， 系啊， 即系好似当初睇嗰、那个我哋咪睇另外一套真人真事改编嘅戏嘅，记唔记得啊？ 边套？ 即杀人嗰个啊！ 哦，记得。 跟住原来我哋有啲朋友咧，即系 唔知啊嘛，系 完全唔知道呢单案嘅， 可能冇睇新闻。 因为其实嗱，香港人真 系 好善忘嘅，可能嗰期就好 hit 啦， 跟住就冇记得。 系啦，咁而家问翻你，记咩青红萝卜？咩青红萝卜啊？ 系啊， 你都唔 记 得啦，系咪？ 系啊， 嗰期可能攞嚟做 get 添，但系你而家问翻嚟，哦咩啊？你讲咩咩青红萝卜？ 所以其实咧， 已经唔记得咗噶啦。 我觉得香港其实香港，我唔知道其他地方系咪嘅咧。 我谂全世界都系咁嘅， 人都系咁啦， 因为人类呢样。动物呢样生物就 系 咁咯， 即系咧你呢一刻或者呢个月，哇热血沸腾，讲到点样闹啊， 系啊， 下个月又俾如果有另一样嘢盖过就又唔记得咗。 下个月咧就一去日本就乜都唔记得晒， 又唔记得晒， 系啦， 一开关唔记得晒， 系啦。 咁呢件事做翻，佢就即系用呢个事嘅背景嚟拍咗呢出戏。咁就令到呢件事又再，其实咧我咧都记得呢件事，不过咧。佢咁样而家做翻，就将呢件事又再即系会重温一次。 嗱、 哦， 其实呢套戏有几单 case 嘅，一单咧就系话呢个残疾院舍嘅院长啦，即系佢其实是一个正常嘅男人啦，成年男人啦，就去性侵犯咗一个智商比较低嘅女士啦，系啦。咁一单咧，其实咧就系、是、嗰、那个有一个有自闭症嘅小朋友咧，都唔小心系青少年啦，就喺呢个院舍嗰度堕楼啦，即系离奇堕楼啦。你唔可以界定佢系自杀噶， 咁啊系，唔知道 系自杀嚟， 系啦。点解会跌落去？ 点解佢跌落去咧？系佢自己想，定系他杀，定系有意外？点解佢好地地喺个院舍佢跳落去咧？ 表面上就好似，我觉得佢似个新闻讲到佢系自杀咯。 咁 新闻系， 然后仲有当然就系、是、一啲喺老人院住嘅冇乜自理能力嘅长者咧，就推咗上啲天台入边就冲凉啦。 嗯， 即系光天化日之下就咁冲凉，就唔系我哋幻想嘅吓。冲凉咪去厕所帮佢冲咯，逐个逐个帮佢冲，佢就唔系嘅。佢一次过系啊，可以洗车咁洗。 我觉得似洗车。 即系几款嘅个案，佢就炒埋一碟嘅，将佢变成喺一个院舍度发生嘅。 你骤耳之下咁听咧，好似哇呢、這个题材好似好沉闷，好。好星期二档案啊咁样嘅，但系咧 佢有一啲系有啲星期档案 feel， 但系当然佢因为系少咗电影，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嗰个手法同埋成个拍摄手法同埋所有人嘅演戏嘅方式咧，唔会令你觉得 系 好沉闷嘅， 唔会嘅， 唔系呢一种模式嘅， 因为我睇嘅时候咧，我睇咗两次嘅。我第二次睇嘅时候咧，隔我我嘅左右都坐满咗人啦。 多唔多人啊？我想问。 两次都多嘅，但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我左边系冇人嘅，即系隔有吉位嘅，右边都系好似系一啲单身嘅人，即系一个个咁睇，即系唔系一 pair。我第二次睇嘅时候，点解会讲咧？就系因为第二睇嘅时候咧，隔系 pair 后生嘅情侣啊。咁我坐低等开。细 路啲嘅 后生嘅情侣咯。咁当我坐低等开场嘅时候，佢哋喺度食炮谷啊！ 哦，即系好似睇， 即 系 我心谂，咦，你系咪以为一个 Captain Marvel 二嘅？即系个 feel 好似你知唔知？因为我成日觉得有啲戏咧，其实系唔啱食炮谷噶。 呢个应该食唔到。 系啊，你好哇！ 即系点样食爆谷啊咁啦，但都系可能佢唔知道佢讲咩啦， 系 咪先 feel 咯？ 即系佢单纯就喺喺个腿度好似 好 heat 噶咁样 送走咁啫， 系啦。咁但系后来咧，我当时又要担心佢哋不停喺度嗰啲黐渣渣嗰啲咧，喺度诶点啊睇到啊！我心谂系开希望开场之后你哋唔好咁啦，会影响其他人嘅观感嘅。因为我成日睇戏就好怕一啲。讲嘢啊，咩揿电话啊， 仔 细 都可以听翻我哋有一集 系 有讲过， 好怕嘅。加上我知，譬如嗰啲戏，我已经睇第二次，我知道佢系需要认真去睇嘅，并唔系嗰啲 Captain Marvel 二啊，都系嘅时候我就开始去担心。咁但系后来咧，去到我初头都 feel 到嗰对情侣系好唔专心嘅，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即系讲剧情，一开始系阿余香凝做嘅记者就去嗰度扮系阿其中一个老人家姜大伟嘅孙女啦，就嚟放蛇啦，即 系 睇下。 唔系咁，初头唔知佢系扮嘅， 都好快就知嘅。即系即系嗰啲剧情嘅时候，未到入肉，只系影到我院舍咁样啊，啲人啊，又或者嗰个明仔喺街度俾佢打，拉咗佢上去呢啲咁样面嗰层嘅剧情嘅时候咧，我嗰对情侣咧系好唔留心嘅，其实。 嗯， 佢仲可以有去啊，俾啲我食啊，攞佢嚟啊，即系嗰啲啊。 嗯， 我想饮嘢有几盒啊，有冇纸有冇纸巾啊，即系嗰啲有抄纸巾嗰啲咧。 佢帮我哋作埋嗰个剧情， 唔系佢哋系咁样讲嘢啊，呢个真实，唔需要帮佢做。 好清楚， 好清楚。隔篱我已经心谂，屌好捻咗，我睇咗一次啫。如果我第一次我真系想屌柒佢噶啦。OK， 后来系去到边度，佢哋开始唔喐啦。即真系入咗咧，你估估下系边个剧情？喺边个位佢开始？佢两嗰两条友终于投入啦。 多谂下先，林保怡啊，即系已经 未嘅。林保怡性侵都几厚， 系咪食烧麦啊？会唔会 会系方姐打嗰啲人？即系有少少见到佢咪打个细路啊，或者系 方姐用呢个钉书机嘅时候， 真系就唔出声啦。 嗰条男仔隔我隔嗰个男仔嚟嘅，跟住佢真系 oh shit 咁样。 嗯， 跟住就冇讲嘢啦，开始都放低咗嗰个炮谷啦。 OK， 佢已经冇 mood 再食炮谷啦，我发现。 嗯， 系啊， 方姐嗰人犀利啊。 系啦，方姐一出谁与争锋，系啦， 食就食， 系啊。唔系，就有一种咩开头仲有少少轻松嘅，即系譬如学你嗰个胡蜂咁啊，哇死人先食七噶，咁俾多粒啊，嗰啲仲有啲轻松噶。系少少搞笑嘅，即系都会笑下姜大伟拎住个架，呢个电话你噶，佢譬如都话留低噶嘛，即系仲会笑下一啲少少轻松位，或者会笑下其他可能佢哋乱咁讲嘢啊，又或者嗰下使唔使啊？ 不过佢一讲话肥佬话留低，我已经知道呢个电话好重要啦。 呢个系一个关键， 系啊关键噶啦。 但 当时 嘅冇乜，咪一般嘅观众就咁咯，执咗人哋个电话，咁样呢啲嚟嘅啫。咁其实睇嘅时候呢，我諗去到钉书机后面之后呢，就开始嗰个劇情就进入一个白热化阶段啦，我称之为。 嗯。 即係好多暴行啊，或者真实啲嘢就开 始出现啦。 越嚟越多啦，你就突然真觉得钉书机嗰个只係小儿科嚟嘅啫，其实。係呀，同埋套戏就我觉得呢一开头冇乜音乐嘅，即係都正常，去到最强音乐嘅时候就係、天台冲凉嗰度啦。系啦，你嗰个史诗式嘅感觉啦。 好啦，咁头先讲咗啲剧情背景啦，我想讲下嗰啲 人物 角色啊， 系， 即系你有冇啲即系大家觉得嗰个角色啦，做嗰个人啦，同埋嗰啲关系，你觉得即系几好睇或者几中意？ 我中意睇水哥同通白咯。即系胡枫同埋姜大伟咯，系啦，因为我就觉得啊，其实咧我睇第二次嘅时候就觉得咧，阿姜大伟应该连胡枫都呃埋，佢扮傻啊嘛， 系 咪？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咧，胡枫就话诶佢傻傻地噶咁啊，系佢唔识噶啦咁样噶嘛， 就觉得佢系懵懵地， 系啦，但其实佢应该同佢一样都唔系懵噶嘛， 扮 嘅 咯， 佢扮 嘅 啫嘛，系啦。咁同埋我覺得有啲嘢係啱嘅，即係我見到網上有啲人就話，點解唔講下啲姜大偉好地地做乜要佢又唔係好老啫，即係又冇特別嘢，點解仲喺住嗰度咧？ 有腳咁， 即係我後生都後生過其他人啦，比較上又唔係唔可以自理，點解佢仲要 stay 喺嗰度咧？點解要扮咧咁樣？咁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有啲嘢唔需要交代咁詳細嘛。 我覺得咁樣樣就做咗好多劇情 咯。即係 TVB 劇咩？你估你唔需要講佢原來行船，跟住點樣？即係唔需要講咁啲 劇集啦。首先， 有啲人就話點解咁點解啫？佢可以走㗎，因為佢同阿余香凝住。 住咯，横掂爆起整翻阿中山啦，咁啊， 咁又唔得，即系你点会一齐住啊？讲真， 即系啦，见到有啲人嘅留言啦， 同埋 我 觉得咧，有阵时呢啲真系睇戏，唔好搏，你明唔明啊？你每一个人嘅背景，好啦，咁胡枫点解唔讲下？点解佢屋企人咁对佢啊？又唔讲， 即系啦，就系谭玉英嗰度。 你 话 真系咁难，你睇我回家啦，真系。 有啲人系追求 啊，每一个人嘅背景都有个支线，再做一个故仔。咁我谂大家大部分即系呢个咁嘅背景，你约略估到佢就得啦，使乜讲？ 同埋讲白咗就唔好睇啦，留白先好睇噶嘛。 所以唔系我意思系，即系有啲人睇嘅时候就会讲一啲废话啦， 真系废话。 系都会问点解点解保佩如之后冇事啊？ 系啦，又点咧？佢份工点咧？咁 系 咪？ 系啦，咁样 佢喺边度做啊？ 其实我觉得 爆大镬嗰个姑娘点咧？ 我以呢个戏咁样谂落去，我谂保佩如咪去第二间做咯。其实 咁佢 几间啫嘛， 嗰、那个咁如果人哋佢出咗个新闻都只系佢爆啊，点解唔话佢啊？咁系咪先？ 咁咪冇做咯喺嗰度，好简单啫嘛。 咪又系咁样咯， 系 啊。 所以有阵时睇，当然啦，呢啲系我之后即系事后喺网上睇到嘅一啲评论啦，或者留言啦， 即 系 有啲人咁提出咯。 系啦，咁你中意睇边个啊？ 其实我都几中意睇头先你讲嗰两个，即系阿胡枫同埋阿姜大为。同埋阿余香凝呢个关系嘅，即系每次系啦，每次咧阿余香凝去嗰个院舍就即系攞料啦，即系搵佢哋嘅时候，我就觉得佢哋嘅互动好有趣咯。 系啊， 即系尤其是佢结婚为咗饮戏，即系佢个孙结婚，跟住佢就会帮佢搵啲衫啊，咁嗰度咧好搞笑。跟住点知哦，原来去到系另一个故事，就谭咏英啦，谭咏英有冇？ 佢好好戏嗰度， 系 个 下客咯。佢闹人嗰口大声。 我哋从来冇谂过谭英咁早中戏咁喺度闹人，系咪？ 唔系佢个戏好自然，又做得好好。 我谂因为一来呢、這个佢呢、這个我哋佢都系一场戏啫， 系。 咁我觉得可能个角色又好，即系嗰。个年纪啊，嗰啲咁好啱佢，即系哦，应该系佢个女咁上下嘅，咁又娶即系佢女又嫁啦，咁样我觉得好容易嘅，都算系比较容易嘅戏嚟嘅。 系， 同埋因为好嗰、那个感觉就喺佢，其实有好多人系好少睇到佢呢一方面啊。当然有啲成日见到个面孔啦，你见到余香凝啦， 系啊，呢啲 系啊，经常有朱康啦、朱谦啦，你见到啦，即系啲近年嘅港产片，你见到。 妈妈的神奇小子啦， 即系啦，你呢排近年会见到嘅，但系咦，你好当然你其实之前我都见过林保怡嘅，近年嚟我哋见过特殊大壮嘅， 但系好少戏份嘅，朵豆觉得唔够。 系啊，但系你其实你要谂下，其实你有几耐会认真睇下胡枫做戏啊？ 冇啊， 系咪 讲 真 嘅佢？ 系啊，你嘅脑里面你胡枫做戏 冇啊？呢近年好少， 我谂近呢廿年啊， 好少睇， 唔系一个认真嘅戏咯，都有啲嘻嘻哈哈咁咯。 系啦，佢都 系唱歌咯， 系同罗 兰 姐永都一齐噶嘛， 窒下窒下咯。 系啦，咁所以就觉得咦，系好似好冇见过佢做戏， 好惊喜嘅。 我感觉到佢呢套戏咧，佢我哋咪见到佢嘅演技啦，胡枫 系啊， 跟住我就谂起佢上一届金像奖嘅时候，攞咗个奖嘅时候，我觉得哇，简直就系好 match 二三年嘅金像奖嘅时候啦， 系啊，好 match 咯，觉得嗰个奖真系实至名归咯。 我都有啲即系惊喜佢咧做出嚟咧，冇呢种。TVB 嗰种，你觉得佢做戏嗰种， 因为 TVB 嗰啲角色佢都冇乜俾特别深度嘅佢， 普通老人家， 佢咪就系、是、可能男主角嘅爸爸咯， 系 系 系 喺屋企喺场景，啊你翻嚟食饭啊， 系 即系嗰啲嚟嘅啫嘛， 需要佢点样演绎嗰啲，我觉得系， 系所以我就话好耐冇见过胡枫做戏， 认真地喺度演紧咯， 睇有啲人讲啦，即系。佢同姜大伟咧有个人好笑嘅，喺一啲戏嘅影评下面留言， okay. 普通人嚟嘅应该系，佢就话：，我今次睇到咧，即系平时咧胡枫同姜大伟啦，喺佢嘅印嗰个人嘅印象里边咧，佢话佢我阿妈话佢两个都唔识做戏嘅。因为平时佢睇 TVB 嗰啲剧 都系咁噶啦， 佢两个咧系被评为佢嗱喺佢嘅长辈世界里边，哦佢两个都唔识做戏，即系嗰啲唔系叫做戏咯。学你话斋就 系咁噶啦。 啊，你翻嚟食饭啊，咁嗰啲咧， 即系佢可能因为有年龄啦，即系佢胡枫咁老嘅时候，咁佢如果真系喺我哋之前睇开嘅佢嗰度出嚟，佢都系嗰啲喺屋企嘅长者啦， 系 一般嘅长者啦， 好多戏啊， 咁 嗰啲咯。 姜大伟都好啲，佢有做过奸嘅，即系佢有阵时系啲中年嘅奸人嚟嘅，有做过嘅，亦都有做啲好。 好好人啦，当然又系啦。咁但系可能系系咯，喺我哋依家呢个年龄层，三十几、四十岁嘅人咁样嚟讲，就觉得吓，哇！喺我第一次见到佢做戏， 系啊，都唔知点解咧。当佢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咧，发现咦，佢几好戏喎。 系啊， 你个感觉系 好自然又好真挚咯。 但系平时睇过佢嗰啲电视剧吓。跟住嗰个人咧又话，其实 TVB 因为太多，即系可能嗰啲学你话斋啦，剧本啊， 固有嘅支线啊， 或者嗰啲即系佢拍出嚟嗰度咧，系拍唔到佢哋呢种嘅。 因为佢哋主打唔系想拍佢哋呢个年龄层嘅演员啊，佢系想拍后生嘅人啊。 跟住 啲故事都系围绕后生嘅人，佢哋都系搭落去嘅啫嘛。其实 跟住嗰啲人咪话，其实下面人再留言就话，TVB 啲，所以啲人离开 TVB 反而好戏啲，即系话， 因为佢令你睇到佢啊嘛。其实 系真实 啲咯，系一堆人里边， 俾机会佢发挥下。 我甚至乎后来睇完散场嘅时候，喺度谂，上一次见到胡枫真系做戏， 冇乜 有戏几时？我谂下咧， 套嘢咯 ，Bobby 边套嘢？ 即系 TVB 嗰套咯， 边套啊？ 同罗兰姐嗰个鬼 嗰 套， 一屋女友记 系啊， 多啲戏啊嘛。 嗰个系鬼嚟噶嘛？佢系即系风趣少少嘅都系，但系都系摇下起噶嘛。其实个点系我谂咧，系谂到已经系去到天地豪情，佢同罗家良嘅时候， 好耐啦啲。 因为我之前有翻睇完，所以我脑就比较深刻就哦，嗰时佢后再后生啲啦，个 feel 系再即系真系做紧戏嘅，唔系老年嗰只嗰只嚟嘅。再上一次已经系讲紧 即系多啲戏啊， 多啲戏已经系同关汉生嗰啲法庭嘅戏啦。即系佢再后生啲嘅时候，跟住真系近年冇乜见胡枫再做戏， 佢又唔会叫佢做啲咁嘅角色，即系呢一个都几惊喜，佢揾佢做咁即系啲咁多戏嘅。 系啊，另外就系林保怡啦，当然要讲林保怡啦，因为林保怡喺我哋嘅世界里面，你讲林保怡要谂起咩？ 妙手仁心 哦，系啊， 嗰阵时细个睇嗰啲咯， 你睇你记得系 专业人士咯，全部都系 律师同医生咯， 律师医生嗰啲，或者查案嗰啲。 港探男人心一箭嘛、 啊？比较正义嘅，同埋比较其实咧，后尾佢去咗 Will 嗰啲电视剧，即系 有啲佢自己桥嗰啲，佢自己整嘅嗰啲，自己制作。 咁我又冇乜深入睇嘅嗰啲。 系 我嘅，我对于佢，我嘅即系脑海里边都系嗰啲正面嘅，全部都系。 系， 同埋冇咁污嘢嘅。 哦， 即 系 干干净净， 佢系我哋脑里边嗰啲单身贵族啦，即系系啦， 中产啦， 系佢应该住太古城嘅， 冇 错，系咪你觉得佢？ 同埋有啲揸架宝马， 系啦，自己两座位嘅车， 比较专业人士啲嘅，干干净净， 但系 呢种低下层嘅感觉， 你唔会话佢唔好戏嘅。 唔会，我觉得我几中意睇佢做戏嘅都。 但你又唔会特别，如果讲好戏嘅人，你又唔会讲起佢咯。 咁又唔系 嘅， 都 近 年少见佢啲咯，系因为冇离开任务线啊嘛， 你都冇睇啦， 系啊，即系冇特登睇咯。 咁所以我觉得佢而家可能佢年龄即系改变咗啦，我觉得佢有另一个感觉出咗嚟咯，可以做一啲，即系佢唔再住太古城啦。佢终于 佢而家住咗深水埗啦，呢套戏 红磡嚟，系红磡彩旗之家。 喺呢套戏里面就真系好核突嘅，即系觉得佢啊。 佢唔系奸人咁简单， 即系佢有啲小动作同佢外形你觉得妖呢条咩有咧咸咸湿湿嗰啲咯，就系 佢真系好似真实嗰个人物咯。大家有兴趣嘅话，自己 Google 下。 但系咧，我又系啦，睇到有啲人讲，即系观众嘅留言啦，即系可能喺呢一啲 post 下面又系话 流费嘅留言啦，系咪？ 即系啲观众啦、市民啦，就话咧，有啲人就话哇，真实嗰条友都冇佢咁夸啦，做得，即系佢咧有。即特别咁样将一啲小动作或者嗰个外形打扮上面咧，其实真实个人冇可能冇佢咁突出嘅嗰啲。 咁因 为嗱， 如果外形嘅话，大家唔知道你有冇睇过真嗰条友系咩样？ 我冇睇。马 佬咯，有知。 佢个肥肥佬咯，一个阿叔咯。咁当然佢外形本来就差过林保怡好多好多好多。咁所以林保怡 keep 开呢个太古城中产嘅外形， 要扮到呢种嘅话， 拍马都追唔上。即系佢需要加啲，譬如佢我见到佢啲须即系化白咗，佢应该肥咗啲啦， 肥啲 肥啲嘅， 好 肥啦，个肚系假嘅，系啦，即系佢要加啲少少嘅外形嘅嘢嚟，令到大家去信服佢唔再系太古城中产林保怡啦，系普通人中老年嘅一个阿叔咁样嚟加 咯， 因为加上佢弱视啊嘛。咁所以佢加咗啲动作，弱视就唔同我哋以前睇大军嗰啲，大军你揞嘅只眼就弱视嗰啲，唔系嗰啲系真系有啲 姿态啊，有各种嘢，咁佢系特登去学嘅， 系 先至感觉可以再近啲嗰件事嘅。 咁佢都做得好成功嘅，因为真 佢好成功，因为令我好憎呢个角色， 系啊，好憎佢啊，妖咁咯。 同埋我一睇到，我一睇佢攞雪糕出嚟，知道妖呢条扑街嚟嘅咁咯。 系 ，even 你唔知道佢系讲咩，你觉得扑你 一 街， 一定有一样嘢会发生噶啦。 用羹食啊嘛， 好核突啊！嗰度我觉得， 即 系嗰下点啊， 你有少少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有一下，妖佢好恐怖。本来我系咧，即系。系咯，话佢律师咁样嘅。其实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未睇戏之前去睇过有关呢套戏嘅嘢噶？有冇睇过先去睇？ 我知道佢讲咩噶咯。 其实我咧冇乜睇嘅，即系我唔想睇。直情我其实唔系好知道，原来林保怡系做院长嘅。我唔知道，我以为佢系记者嗰边嚟嘅。 记者阿头啊嘛，类 似咯，系啊系啊，即系嗰种咧，好似佢以前嗰种。 总之都系太古城嘅林保怡啊。 系啦，我以为嘅真系。 因为我咧就我咧系好耐之前咧已经睇咗某一啲片段噶啦。咁咧，林保怡嗰段对话咧，我已经知道嘅，所以我就好早就知道佢系 院 长， 我都系啊，知咗好耐下噶啦，都 系啦。咁所以我就会知道应该系一个坏人嚟嘅，咁咯， 即系不反派嚟、 我知佢系嗰个案件嗰个人咯，即系扮嗰条友咯。 咁所以我其实本身好期待睇林保怡啦，首先， 系啊， 跟住你就话你睇下啦，咁你 系我 啱啱 我睇先嘅， 因为我想。我就啊，林保怡好似多啲戏睇佢做戏咁咧，就咁嚟睇下啦。咁嗰啲 我冇讲其他嘢嘅，我唔剧透嘅，因为 跟住到我真系入去睇之前咧，我唔知系因为睇咗啲咩嘅 post， 可能宣传啊嘛。 类似话哦，佢系饰演院长呆鱼咁，即系佢系嗰单案嗰条友嚟嘅，即系嗰个应该唔系正方啦，系一个反派嚟噶啦。我。咁跟住收尾我睇咁多嘢，我 知 字啦 ，shit 系啦 ，shit 系一个咁， 系睇得好精彩，不过好想闹佢。 系啊，同埋我冇乜睇，究竟有咩人做嗱？其实收哥啦，我唔 系 好知嘅开头。 啊，有佢噶，咁 系 嘛？你见到 佢咁啦，所以我有啲惊喜佢做戏嘅。 系 咁，跟住咧另一个咧令我嗰一下都鱼肉佢嘅，就系咧嗰个宝佩瑜啊，即系嗰个方姐啊，嗰、个女人，哇，嗰轮黑人憎。 同埋我唔知你，我睇到。我都系冇留意宝佩瑜啦，因为之前啲宣传或者我留嘅点都系有林保怡系院长，即 系 我知系讲呢啲 同埋有啲 院舍嘅案啦。咁我知系余香凝啦，我都知有姜大伟，我都唔知有收哥嘅。其实讲真系啦，咁因为 有姜大伟 系啦，嗰啲我见到嘅。咁但系宝佩瑜嘅时候咧，佢一开始好似都系打阿明仔先噶嘛，即系打佢，系啊，系咁冚佢噶嘛。去 到 第二场戏，佢用钉书机嘅时候，我突然间咧谂起一样嘢。第一次睇嘅时候， 你讲 佢以前都做过低能， 系啊，佢咪肥妈条女，肥猫啊， 肥猫啊，唔系肥妈， 佢唔系 Maria Cadero， 佢系郑则仕嗰个肥猫， 系佢系佢哋两个弱智人士一齐嗰、那个。 我谂起呢、這个，突然间叮一下，因为佢都做过弱智人士，虽然佢哋以前就夸张啲啦， 但系佢以前个样同而家个样真系好唔同， 冇办法，佢撞咗车嘛， 佢年纪大咗啦， 系啊，个人又唔同咗啦， 把声 你唔好话，我又觉得佢真系几 好犀利啊！你会有一个好惊嘅感觉， 啊、 你都好似明仔咁好惊，哇！你想点啊？ 见到钉书机就惊咯， 你想点啊？究竟 系 好狠啊！ 同埋佢执起嗰啲饭咧， 好犀利啊！ 我度真系 唔系咁，佢戴手套嘅，食一系食， 但系你 谂 下嗰间 系 几污糟，个地下都唔方干净。 跟姜大伟唔系你唔食我食， 啊！我真系顶唔顺。 嗰度我已经知道佢扮傻啦。因为 冇啊，我冇去谂佢几时，我只系觉得，咁 啊，唔系同埋我又觉得吓、哇，嗰度有个家属坐喺度，你都够胆喺地下执翻嚟食， 佢坐你好傻啊，你几格格咯，唔系啊，有一度嗱，你估到冇陪我，有一个我系吓，系你咁样啊， 阿边个啊， 陈湛文啊。 我嗰度我知道， 我 唔知啊嗰、那个系啊， 唔系呢排成日我觉得太多戏系佢， 系嘛， 又系佢， 唔系，但我见到你一个佢咯又，咦， 系 你又可以咁、啊， 其实佢做得 啊好嘢， 不过咧第一下就哇又有系佢， 唔好咁啦，咁 穿插咁多戏入边， 咁呢套有几个人都有连续临装出咗几次嘅， 都系噶啦已经， 因为系啊呢排啊， 咁跟住我就觉得哇佢做得好，即系阿宝培话好乞人憎呢个条女真系， 所以对比起你一边公厕，一边白观音。咁啦， 但系宫崎骏我都觉得做，即系我会觉得好 OK， 好啱啊， 系啊，好舒服啊， 咁咯，你个 feel 有一种就系咁噶啦， 即有一种姑娘 系 啦， 系啊， 有一种就 系 佢嗰种好乞人憎嗰种。 但 系 嗰种好乞人憎嗰种，我先唔论佢嘅步行先啦。嗰种其实系普遍公立医院见到嗰种， 系啊，正正常常嘅其实。不过佢打人嗰、那个。就唔 系 个个打嘅， 但 系当然， 你咪掠啊，掠啦、 啊， 掠嘛，走噶啦， 即系绑埋佢嗰边啦，咁嗰啲咧 系，其实系一样 嘅，系。 即系如果大家有去过香港公立医院，你就见到好多呢啲姑娘，其实 有嘅。 但系呢啲姑娘都系俾日常嘅咁繁重工作磨出嚟嘅，讲真。 唔系，其实 磨走 晒 佢嗰啲细心噶啦， 其 实 我 觉 得可能本身冇人即系一生出嚟就咁狠嘅一对人。我觉得 各种原因 啦、啊，唔少系 我未至于似嗰个角色嘅，嗰、那个角色太恐怖啦。 即系我意思，佢真系因为你谂下，佢都话啦，两条友但系八十个人， 系啊，八十几个院友啊嘛， 系啊， 即系真系黐线噶，大佬一日到黑做。 唔系，但系嗱，讲咗咁耐咧，大家唔好以为呢套戏系好煽情、好煽情嗰一种，好老土 嘅。 佢其实有啲轻描淡写，跟住又追下你咁样。即系有少少真挚，但又唔系嗰种好老土嘅剧情嗰种咯。 唔系嘅， 唔系嘅，唔系嘅。同埋其实我有啲后屘睇咧，即系呢啲戏咧好容易会闷嘅。即系有时咧好写实嗰种咧， 太写实嘅啦。 你觉得哦好平淡啊，即系佢描述一个日常生活嘅嘢咧，就觉得好平淡噶嘛，觉得好闷噶嘛。 我谂如果你话描述日常生活太平淡嘅，有呢个感觉嘅，应该系上次 Sammy 嗰套。 其 实 你问我都系，我都谂起呢个。 呢出戏， 其实你问我咧，我觉得如果咁讲咧 ，Sammy 套戏都好睇，但系我觉得佢有少少闷嘅中间，即系有啲情况， 你 会 令你个脑跳出去啊！而家几多点？ 即系会少少啦， 唔多唔少啦。 系啦，你问我嗰出戏有啲闷嘅有时，但系呢出咧系冇嘅。但佢又做到嗰种 keep 住你呢下好激之后佢加价，跟住又讲其他嘢，但 系 有关事嘅喎， 同埋好真实。 呢套戏佢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啊，即系佢有好多面嘅角色咧，你就会啊睇下呢一个又睇下嗰个，跟住每一个人嘅演技都会令你。 因为 Sammy 嗰个就成日都系讲佢 focus 喺佢， 同埋 focus 喺 Sammy 嘅发型， 系同佢造型咯，令我出咗去系 个头咁嘅。 哇，边度咁样整到咁嘅？ 同埋我诶睇嘅时候，即系睇《八之下》嘅时候，有一度我都哇，呢、這个咪我阿妈嚟嘅。 我知道啊，你讲爆喜症啊嘛，我都好真实啦， 一捻样啊， 佢真系好似嗰啲你日常生活你老母同你对话系咪？即系佢系好而家嗱，唯一咧我都觉得有人讲得几好嘅，就系、是、有啲咩令佢出咗戏咧？ 边度？ 就系阿余香莹食烟嘅时候咯，每次。 哦，因为佢好唔知 道。哇！有一度就情我直情 focus 咗，系咧。 佢吹大烟炮啫嘛。 佢咧喺屋企咪做下嘢，跟住佢阿妈嚟到，佢咪起身开门嘅。佢揸烟嗰下，哇！你觉得你我唔系食烟嘅，但系咧我睇哇咁假嘅。你好唔自然咁拎住支烟去门口嗰度开门咧，其实佢唔使啊，摆低支烟开门就好啦。 呢度算啦，有对话，有一段佢就咁影住佢喺天露台嗰食噶咋。 哦，系系， 佢仲要抌底衫咁样， 底衫白色。 嗰个镜头咁啊 cut 咗， 好奇怪， 因 为 佢好 特登啊， 佢好唔自然咯。 我情愿佢唔使食咯。 唔系，我觉得咧，可能导演系想提醒，即系食烟呢样嘢系另一样。即系一个叫做 relate 我唔知佢其他嘢咁深，总之我就睇得好唔自然，当佢食烟。 唔系，我觉得 除咗佢加咗，即系姜大加咗，你唔好食啦，唔好食乜烟啦，嗰度得意之外，可唔可以 cut 咗佢唔好食烟？ 我觉得有少少令人觉得，佢做紧戏。 系，你会跳咗出嚟啊？你会一嘢抽佢出嚟？ 系啊， 佢唔识食嘅， 系咯 咁啊。 因为佢个手势太奇怪。 佢要同阿廖子瑜学下。 系啊，诶系啊，廖子瑜就好卵识食啦， 我 想讲。 其实 佢 都唔识 食 噶，唔系啊！你有冇听佢黄子华教咗佢好耐噶？ 但佢做到嗰个 feel 啊， 佢唔 识 食烟噶，你误会佢啊！ 佢好， 我真系唔得，我见到佢 帮佢同佢请教下。 我唔知嗱，如果而家未睇，但系你特登睇嘅时候，你可能会 focus 咗我先讲嗰样嘢。 咁十九年， 因 为 当时黄子华话由佢唔识食烟变咗个老烟枪噶嘛，将食烟教到。 咁佢识。即是他学得几次喎。但余香莹那个就是那个 shot 就是他起身开门拎住支哇好明显是拎住嚿垃圾。 我想拍呢套戏所有人都唔食食。 其实呢他在一套戏每逢他点烟我就 好刻意是吗 嗯。 我都觉得是。 好刻意。 即搞到我出咗戏， 可能因为咁所以姜大就唔好食啦，掹走佢支 烟。佢都同佢讲：你下一场戏就唔好再食。 你真心，你唔好再食。 咁撇除佢食烟啦，我觉得佢做得比我嗱， 我对佢冇乜特别嘅好感或者咩嘅、哦，但系今次 我冇睇嘅。嗱， 但系今次我不嬲对佢唔系特别有好感嘅， 正正常常啊嘛，冇乜 feel。 你 问 我中意廖子阿 Fish 多啲嘅，咁、哦、但系今次睇完佢，我觉得佢下次如果佢有佢，我可能会睇下。 唔好讲啲喺呢套戏冇关嘅人物，话中唔中意佢先啦。 我唔讲得咩，我可以讲噶。即系我意思系佢可能我佢再做戏嘅时候，我会再留意一下佢嘅演技咯，睇下佢系点咯，定还是有啲人整？是因为做呢个角色佢先做到噶嘛， 唔、 哦、做其他戏就麻麻地。 佢喺呢个角色有一个地方好欣赏佢，就系佢唔化妆嘛。佢话佢 哦，咁呢套戏冇理由化妆， 我觉得好好嘅呢样嘢。 佢 话 唔化嗰种就系都唔想你化， 因为你睇下你做一个记者点会系嗰种 唔会咯， 系啊。 我谂呢套戏冇人化妆系嘛，除咗谭洁英、谭国英之外。同埋嗰个新娘之外，应该好似冇人化妆喎。 有嘅 讲嗰个俾呢个林宝儿即系性侵嗰个女 小玲， 系 嗰个人亦都令我好惊。其实我咧知道佢会做啲咩嘅林宝儿， 系、 哦，因为所以我一直等紧 究竟佢点呈现咧？ 究竟佢点样拍佢哋吓？即系被性侵， 好佢呢个处理手法， 系，但系同埋嗰个女仔都令我有啲惊惊地噶，因为佢好似嗰种 啊，系、哦、啊， 佢做得好似咧。令到你好惊，我唔想睇到佢俾人虾。 系、 啊，咁佢都豁出去，我都欣赏佢。 佢都已经豁出去啦。 佢个妆 佢先系 化之后， 冇化之后更核突咁样，真系 佢化丑妆。 系 啊， 我都好佩服 佢。 他 平时靓好靓女， 好型 嘅， 系 型 格嘅， 型格路线噶嘛。平时 咁佢，哇，我都觉得好欣赏佢。 同埋我中意睇周汉宁咯。 哦，系系佢嗰个名仔， 因为上次佢张亚交嘅时候，我觉得咦啊几好呢、啊這个男仔又做得，今次咦有另一个样咯，咦又好好、啊、喎， 我都觉得佢， 你唔会觉得佢扮啊？ 系， 因为有阵时讲真啦，我哋都睇咗咁多年呢啲，系啊，你会觉得佢好扮， 好弱智， 系啦，你会咦多咗咁， 因 为 嗰 个 年代要咁样夸张嘅手法啦， 佢哋就 唔系咁嘅， 你 feel 到咦佢哋真实啲咯感觉， 系，虽 然你知佢 唔 光然，佢就唔系智障人士啦，但系你觉得咦佢真实咗啲好多， 但我都觉得其他嗰啲即系要扮喺老人院嗰啲人， 好犀利嗰啲人。 系，原来话全部 都 唔 系 真 嘅，临时演员嚟噶嘛？ 哇， 都 几难、啊。 话好多系舞台剧演员嚟嘅， 但系都几难。你明唔明白？扮嗰啲咁样嘅，即系院舍或者系有啲问题嗰啲人咧。 你拣做，你拣扮姑娘定扮呢个院友？ 我梗系扮院友啦。 你一睇知系院友啦。 系啊，姑娘唔得、啊，要有 姑娘做记者算。 姑娘我会焗蟹笑啊，狂笑应该。 唔系你要做佢嗰种姑娘咧，有少狠嘅。 你要做宝佩瑜定系宫慈欣？ 做唔到啊，两个都。 宫慈欣其实难做啲，我觉得。 宫慈欣好难做，因为佢要蛇龟得嚟咧，又唔好咁出面。 哦、其实 佢 咧、 啊、都要斗俾份工啊嘛。 系系、啊啊啊，你觉得佢系打工啫嘛？咁咯。嗱、 啊， 宝佩瑜你奸人啦，你好容易啊，你直情咪就系做一个奸人咯，打人啦、 啊， 闹人啦、啊，系啦、啊。 我想讲咧，我睇下宝佩瑜，其实我脑咧其实唔知点解闪过咗河马利嘅样 子。有，我都觉得 有， 系咪啊？个嘴 佢可能瘦咗好多， 唔系个嘴系嗰、那个。嗰、那个 系啊， 年 纪色 啊， 嗰、啊 那个面色同埋嗰个感觉，我觉得好河马利啊！突然之间，如果河马利嚟，可能都好好，都 系 系 啊，河马利可以做佢阿头啊！即系嗰个即 系，跟住河马利，我觉得就即刻抽嚟变翻 TVB 噶啦！你明唔明嗰个感觉？ 其实都可以， 唔系咁 啊， 胡枫 TVB 啊， 系 咪先？ 张大伟， 我突然觉得好，咦，好河马利啊！唔知点解， 如果佢唔做可以，佢就 系啊， 系啊， 我觉得可以咯。 系， 突然之间唔知点解闪过咗呢、這个。 其 实 你 feel 到佢有啲怕事， 佢绝对系啦。 但系因为有份工就算数。 系啊，可能佢当然又冇讲啦，可能各种原因，所以唔想冇份工啦，即系费事搞咁多嘢啦。 但系身边我睇咗我即系喺戏睇戏嘅时候，觉得阿宝佩瑜都做得几好嘛呢、這个角色。跟住我睇咗咧，佢一个戏外嘅访问啦，即系一啲杂志访问佢啦。跟住佢有讲一啲咧，原来有啲戏 cut 咗，有冇睇啊？ 好似有睇到， 系 咪730定咩啊？ 系类似啦 ，cut 咗 咪 话其实佢点解会咁嘅？系因为同林宝爷有路噶嘛？ 哇！跟住我哋啲人下面都话好在 cut 咗啫。 系啊，梗系 cut 咗好啦。但系 如果飞晒去嗰度， 佢 cut 嘅话就变咗 TVB 噶啦。 系啊，啲人就系话可能就系唔想。集中啲咯， 視線不如去翻佢哋呢度算。 但系咧喺嗰個訪問裏邊咧，我 feel 到佢又係覺得 好唔抵咁，即系好可惜嘅佢自己。 佢咁强调话一段戏，我真系拍得好好咁。 我咧冇即系 play 条片，系 睇下标题， 我都系预示，即系你捞落去咧，佢会自己 play 有字幕嘅咁样睇咯。所以我唔知佢嘅语气同埋，我就睇到啲字幕 嘅 啫。 因为当时 Y Y play 嘅时候，听到晒字，跟住我心谂，你讲咗三次， 可能佢觉得好唔抵，真系好唔抵。 讲三次， 唯有咁讲。 嗰 套戏佢讲咗三次， 系嘅，因为可能佢又好投入去演， 我 见 到佢好 似 有兜翻，但系导演 cut 咗佢意思，唔知咩咧，系咪啊？嗰个字幕嗰度， 佢声称自己咧睇翻而家 cut 咗嘅版本，佢都觉得而家个版本集中啲讲呢件事。可能如果唔系，你就学你话斋模糊咗啦，可能讲咗第二条线啊，变 TVB 啦，即系讲咗嗰样嘢。但系咁跟住啲人下面有讲嘅，咪有个镜头咧，系佢阿林宝爷俾人拉，佢咪望一望佢，有个俾咗反应 佢， 佢 拖地啊嘛。 咁可能咁你就知佢哋。 其实你会感觉到有。 系啦，意会到佢哋系有啲嘢， 但唔需要咁写晒出嚟啦。 冇讲到咁白，佢哋有路系啦。 唔系，可能我谂当初佢哋谂呢个戏，即系佢哋 direct 嘅戏啦。谂嘅时候可能谂住你都要俾少少 support， 点解宝回咁狠先？ 同埋都咁坏呢间嘢， 即系啦，使唔使啊？咁样，我估佢可能想咁样嘅，因为佢都公辞恩咁啦，系咪？即系姚霞，算啦，算啦，算啦，咁样啦，或者阿陈湛文咁啦，你攞去啦。嗰啲 佢都唔理佢啊！俾钱我讲俾你听啦， 落车咁 密码照讲俾佢听咁，即系佢都唔理噶啦，系咪？ 系啦，应该嗰只点解咁狠咧？佢好贯彻咁同佢实行呢件事。是是是，我谂佢可能本来系想俾啲理由佢，但系后来翻去太 over cut 咗。 我觉得系因为如果你咁样。好似节外生枝咁咯，个故事集中啲好啲嘅。 同埋都系啦，我事前咧就系睇个 trailer 啦，讲真。咁跟住我乜宣传都冇睇，咩访问我就睇咗啦。咁我睇完之后咧，就好似 Y Y 同阿杨怡，我即刻睇咩？即刻睇《八卦洲》啊，系咪？ 因为访问佢哋。 系啦，咁我先知道吓，原来院长本来古天乐嚟。 哇！呢 个 真系我听到嘅时候觉得哇，好 搞错 定 位咋？ 真系大佬， 点啊大佬？ 真系唔得。 唔係，即係呢個其實令我諗起咧 ，Sammy 嗰套戲都有話劉德華做佢老公㗎， 但 係 唔得咯， 好在冇啦。 如果唔係咁就唔好睇啦。 係啊，唔得啦，搶曬。 如果 Sammy 嗰個即係劉德華，我又唔知講咩好，有啲開心，有啲唔開心啦。 我都唔想啊，即係其實我有冇，但係我諗，哇！怎会想到古仔做呢个角色啊？ 但 是 有看过的人就明白我们吓，怎会啊？咁咯， 都 不会 啦。 不是，我觉得当时是因为首先有导演被人拒绝了，被林宝贤拒绝了的。 可能想 他找不到一个人做这个角色。 还有古天乐很兴没人做，那我做咯。 不要 来 啊你。 即他有少少是帮下，有他的名字的话套戏又会好一点。 那真的没人做，唯有我做啦。其实可能是这样 的。但是 讲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不应该做，是对的。 没有，我想的时候，我就在看紧八卦洲嘅时候，佢就话：月我谷德超问得都好远。咁其实佢本来系想做 man 嘅角色嘅咧。 我都想知系咩。 跟住个导演就指一指任宝仪啊嘛。 系啊。 跟住我即刻谂，吓唔系啊？ 系啊。 系咪如果喺边度搵刘青云做会好啲啊？ 哇！以东升姐做翻算啦。 系啦，冇错，我都觉得系。 哇！大佬， 以 东 升系 监 制， 同埋我想讲， 以 东 升做一定好正， 真系要做 啦。其 实 我想讲， 系啊，真系古天乐你要做啊！你直情要成个假皮咁，直情你唔知系 佢。 佢 换咗个头，佢啊，差唔多。 即系有啲特技化妆，咪成个人唔同咗嘅。 同埋好难啊，因为 佢神 嗱，古天乐有神高神大啦，跟住个样啦，五官 你唔会合理嘅，因为 唔得啊， 大把人会黐上去，唔使做呢件事噶啦。 其实佢又真系唔啱嘅，我以为咧，佢问佢咩角色嗰时候，我话系咪嗰啲律师啊，或者个老顶啊，或者唔系你个老顶做翻院长，佢做嗰个老顶算啦，系咪？咁样好啲啊， 都可以。我觉得他是正式那边咯， 喷咯系， 我觉得他是法官咯，即系讲嗰句今次单案词红， 我 都 会笑咗，因为会出戏 嗰个好似贺岁片客串咁 啊， 有呢个奇怪效果 嗰啲咧， 哇喺冚家辣咁样出一出，我觉得 OK 嘅， 你都笑咗， 咁 系贺 岁片嚟噶嘛， 我觉得他不是好。做到有些演员真的不是很做到这些写实的电影的。 不得。 即是很写实这些真的不掂到。 我想在写实电影方面郭富城都可能好过古天乐。 可以拉到车边。 上次 陌 路人他 OK。 但他都要搞到自己不像他。 其实 每一次都 是。刘德华都难的。 不得啊。 刘德华。他土姐算是问水的了。 但我都嫌佢太拘谨噶，佢刻意咁扮普通人咯。 我知啊， 但系佢留喺 佢扣个上衫扣顶啫喱咁扣到。 唯一问水，佢两个都有少少，真系 太 靓 仔啊！ 梁朝伟你觉得得唔得啊？ 梁朝伟反而觉得可能可以，寫實的 都可以。 梁朝伟乜都得嘅， 我觉得系啊。 Sorry， 佢水，佢水嚟噶， 咁觉得啊， 佢水嚟噶，你摆佢去边，佢就系边噶啦。 冷气佢都可以演， 可能靓仔， 因 为冷气 嘅话，你依然都只系想睇佢，唔好睇其他人咯。 可能佢两个真系太， 我真系谂刘青云都得，其实 系系。佢个样因为 佢系得嘅，不过我 嗱， 我谂起 张家辉唔得啦。 会笑， 你咪好似嗰个咩咯？明日战记咁，佢突然间化到个鼻 咁。咁佢嗰啲 咁 嘅对白，个天幕就系我，我就系天幕，咁你搞佢人能点？我谂个谢君豪， 我又系 有一 个 老一下，诶。 但我觉得佢未必会做呢一种角色， 唔知喎。 唔系，总之而家我都系觉得林保怡 就系佢真系 perfect 嘅。咁我就谂我就 咁 样谂 啫。 可以做 ？What if？ 系啊 ，What if？ 除咗林保怡之外。 我未谂到啊！琴日我都喺度谂，佢话唔做就古仔做就唔得啦。 真系搞 唔系，有好多人可以适合做，但系你唔会有一个反转啊！ 我谂起我谂到边个 系点 艾威 哦， 我谂过， 但系你明唔明？佢唔会好反转，理所当然我去做咯，咁、 啊、 咯。因为 佢本来就住喺深水埗噶啦， 系你明唔明？咁林保怡嗰个反差， 林保怡系做太古城嚟 啊， 深水埗 啊，佢有 个 反差，佢又做到嘛。 你有冇谂到边个？ Okay、 你中意谂呢啲嘅？ 系啊。 边个做啊？如果佢真系唔得嘅话， 你知唔知点解刘林保怡就谂起吴启华？ 哇，佢又系唔得咯，佢、 啊、 做个平凡人嘅，佢都做专业人士嘅。 唔系啊， 后来佢翻变新闻，令我觉得佢都唔适合 佢、 啊 哦、现本身嘅形象。 佢、啊、本身嘅形象都，魏 俊杰啊！ 哇，你哋讲晒嗰啲古奇噶系嘛？ 因为佢系肥，实质 佢做 软 友咪得咯。屌系啫。 唔系啊，佢做拉佢嗰个差人。 如果佢做嗰个院长嘅话，咁我知滕丽明可以系宝佩瑜。 系啊， 好难恶噶嘛， 都恶噶。 出嚟啊，出嚟啊，你嗰啲啊， 钉你啊嗱咁嗰啲，系变晒 TVB 剧添，突然 间。咁记者系唐诗咏， 系啊， 哇， 或者系嗰个李思华啊， 乌老啲啊，李思华。 但系化妆嘅一定会，我同你讲。 咁你不如话陈慧珊， 太老啦。陈 慧珊唔得，陈慧珊呢度摆唔落。 陈慧珊咧，而家佢冇咗呢种 feel， 我觉得佢好奇怪啊，嗰个 vibe， 即系嗰个气场咧，以前嗰个唔同咗，变咗我唔识讲。 可唔可以讲啲唔系 TVB 嘅人物？ 难啲， 因为林保怡 TVB 嘛，以前系咪胡枫嘅 TVB？ 我谂唔系好到。 冇、嗯、啊！ 即系如果林保怡真系唔做， 我反而系谂如果即系嗰个通八同水哥摆喺以前啊吓，可以揾楚源， 哇！都佢帮佢瓜咗啦， 即系佢哋以前阿伯嘅阿伯人啊，同埋智叔 嗰啲啊， 同埋智叔， 智叔可以做 通八 大位， 系啦，佢可以做嗰、那个，嗯、 因 为 佢都有做呢种嘅 feel 嘅， 佢、嗯、有呢个感觉 拿捏到嘅， 佢好易啊呢啲以前作啦， 曾志伟咯。 曾志伟做院长， 唔系曾志伟推上去冲凉嗰啲， 系曾志伟做院长。哇，佢但系佢都要吓卸下好多， 但系唔得。如果真 系、啊， 你谂一谂啊！如果曾志伟系院长，首先个脑谂起佢一念无名嗰个 image， 系啊系啊 系嗰、 啊、 个嚟嘅，即 系咁 谂。普通人你着住背心嗰啲阿叔咁样。但是你都是会有一丝想笑的。 哦，即是他的。 其实是被人推去冲凉的阿叔算。 他没有推去冲凉的阿叔。 即 是 绑住他的公司人那里。 他跟他的 friend 可以做那场。 即是阿叻这样。 我没说。欸你不要在这里捉虫啊，不要自己捉虫。 哇，那如果曾志伟做院长，我知道宝佩瑜就找回金燕玲了。即系佢个有少少都系嗰种嘅， 好恶嗰啲咯。 佢做到嗰啲嘅，系 当金燕玲乜都得噶啦， 都几好戏。 系梁朝伟咁噶啦， 系啊，佢好劲，好犀利得噶。 佢可以做一啲。 咦，我睇拍嗰套新噶，咁搞法， 你冇搞搞衰套戏。 导演咪王晶，晶改你点改？ 另一条 或者叶念心， 另一条桥。 咁要揾翻 Steffi 嘅，Steffi 系记者。 不过我睇完呢套戏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近年都几多呢一种比较写实 嘅 讲 社会 嘅， 系啊， 即系譬如呢个《白日之下》啦、嗯，最初睇呢个咁嘅名嘅时候，我谂咁《白日青春》，即系好似捞嚟捞去，又系讲一啲，即系你知道佢系比较 咁《白日青春》反而抽离少少， 因为可能嗰样嘢 冇 贴近我哋啦，即系佢讲南亚人士嗰啲啦，咁但系咧都系一啲讲。 真实现实社会发生的事啦。 是啊， 因为黄秋生又是变了做即是很平常的人，的士司机咁，是不 是？ 是啊，即是你那个明星变了做一个。 其实跟啲咯，睇霸青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很林雪。 我都系，但系你会笑咯，又系， 但系 O K 嘅， 系啊，佢系的士司机， 系啊，我屌你啦， 小巴司机又系佢， 叉出行人路，点解救你？ 但系会变咗另一套戏咯，又 唔同噶啦， 唔系呢个 玩法，唔系呢个玩法，有深度啲。 即系最近呢几套啦，咁头先有讲嘅 Sammy 嗰套啦，突然唔记得咩名，添死啦。早排 落花流水 啦，咁跟住 定流水落花， 仲有一出 嗰套嗰首歌，系啦，我成日提自己嘅嗰首系歌嚟嘅， 调转咗， 系啦， 咁。可能而家系咪近年都大家可能中意睇呢一种？ 唔系中意睇啊，我觉得系近年嘅呢啲戏嘅导演都系啲新导演嚟嘅， 唔系社会戏， 年轻人系啦，佢哋年轻啲嘅 嗰种， 即系啦，以前嘅戏，我谂我哋讲以前睇开嗰啲比较系抽离嘅， 我哋唔会接触到。 即系你点会谂到吓、啊？我喺呢个商场跳落去咁差佬啊、警匪啊，跟住或者跳下起啊、嘻哈哈一堆人、 啊、追女仔啊，咁点会嗰啲、啊、 太旧啦？即系讲，就算讲孤男寡女呢啲，即系。 近啲轻松喜剧咯， 电影啊，即系个幻想世界咁， 假嘅你知道。咁但系依家我谂个社会气氛同埋我哋呢一代嘅人，而家又已经系，譬如我好似嗰个导演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啫嘛，咁你自然想拍啲你想关注嘅嘢咯。即 系 假设以前嘅人系关注呢个夜总会同埋沟女啊，二河下喺吃喝玩乐嘅话，我哋而家就关注紧究竟露宿者嗰个问题点样咧？啲人真系咁噶， 或者有啲系 老人院、 精神有问题、啊、 残疾院社，系啦， 多咗好多咁，好似突然 会 care 翻咯，系一代一代嘅导演嘅问题， 即 并唔系话观众 系咁， 并唔系观众特别中意睇你。其实你见到凡系公心都好好睇噶，都好开心噶，都系笑，系咁。但系两款咯，即系嗰款仲有呢款新嘅人又系另一款，俾大家有其他嘢睇下咯，唔一定净系睇《我下戏》咯。 咁我都想睇下呢个导演下次再拍咩，唔知会唔会有？ 其实佢 都 有嘅，因为但我反而系我担心有啲。头先讲话可能拍咗好多社会题嘅导演，可能就拍咗嗰套之后， 有阵时会 就仲未有下一套啦， 因 为即系第二套好似比较难、 啊。你要有人再投资，又肯唔肯做？ 系啊，因为佢哋系有嗰个电影发展基金嗰啲，即系好多唔同嘅帮助啊，咁样先拍到第一套嘅。 同埋呢个系流联红基金啊 嘛。系啦、 啊，开场嘅时候 你听唔听明我意思咁咯？ 唔系啊，刘生话：，唉，我都不知做咗几多善事，唉，我又俾钱去拍戏又成，有冇人知啊？咁 我真系想拥抱。拥抱你， 有啊！有人知啊，老脸咁大个字， 中涉流乱， 系系到用成个名，我真系有啲惊讶佢，好明咯，觉得，我觉得系咪佢老婆有份噶？ 咁 即系有份推，即系可能 慈善基金好多嘅， 佢哋好似 friend friend 地咁同阿古古仔佢哋 基金好多帮好多手嘅， 同埋我见到嗰个出品人系李绮文，系咪真系嗰个李绮文啊？你知唔知啊？ 梗唔系啦， 唔系啊，买应该， 梗唔系。 我个见到就咁咯， 好玩啊， 系咯，都唔会噶，系咯，冇理由。 唔好玩嗰个真系靓妹， 我唔知我啱睇到嗰、那个即系一开头嗰度。希望大家 完场嘅时候，我听到好多人都索鼻啦。 有我听啊， 有 你讲开呢样嘢啦。 有我都有。 睇嘅时候咧，唔系好多人嘅。我睇嘅时候，咁咧，稀疏。 因为我哋嗰个时段系未放工嘅，所以少人系正常嘅。 我睇嘅时候多人嘅。 咁但系咧，我就留意到有啲都系，我有睇到有成两三个人都系单人睇嘅。 是 都是女性啦咁啱，然之后咧睇到最后啦，就中间冇发现有人有声音，但系去到即系余香凝同阿姜大伟最后落雨嗰度咧，我就觉得可能已经忍唔住，有啲人咧就开始有声啦， 了 完就开始 系啊， 跟住嗰度就我见到前面嗰个女仔本身系一啲我咁样睇啦，就应该后生啲嘅，同埋有少少新潮嘅，即系咁即系比较系。哇！佢都喊咗几嘢。 我隔篱嗰个情侣嘅男仔都有啦， 男仔都有啊。 系啊， 即系头先讲食 泡 谷。 佢边度喊啊？佢唔食泡谷之后，一去翻个头先。我哋 系咪就系姜大伟后边最尾？ 唔系，佢嗰度都喊紧噶啦，已经喊紧。 水哥 都 死咗，我唔系啊，唔知喎。男人边度喊死咧？ 你估佢唔到噶？ 系咪小玲俾人侵犯嗰啲咁？ 嗰度好后段， 嗰度好后啊！唔系，我话喺关小玲事嘅，我都估佢唔到，突然之间。咁样喺度抹眼泪，跟住 唔知喎边度喎，喺同阿明仔。 但嗰度我谂吓，嗰度系说似吓呢度系喘息位嚟，点解佢喊嘅？ 系咪小玲闻佢个头发嗰啲？ 唔系， 都小细节嚟 嘅。系佢余香凝去咗佢屋企，跟住就问佢，跟住咧小玲敲个窗。 笑下。 Hello， 佢突然间喊，那个男仔，我介过啦， 即系已经过咗小玲噶咯，好后悔， 佢未侵犯咗啦，亦都唔想上庭，佢阿妈就放过我哋啦，咁嗰度咯。 有时我咧好抽离啊，因为咧我睇到咦，嗰度系牛头角某一个 单 位， 睇到嗰个解嘅呢位嘅观众好抽离真系， 因为我注视佢一啲 细节嘅嘢， 即系佢 个场 景喺边度啊，点样布置啊咁样。 我想问嗰位男仔喊咧，佢系点样喊？即系有啲人咧系， 你睇好明 显嘛。 唉，咁样咁仲唔系喊系咪先？佢跟住佢其实就揽住佢咁嗰啲咧，就咁我嚟咗边， 你就 系啊！ 我系发觉完咗嗰个前面个女仔有啲 就抽搐噶， 你有冇喊啊？ 我冇噶， 你 冇边 度觉得咁啊？ 我 有一下中咗嘅， 你其 实 咪系收歌嘅 啊，系 同埋姜大伟嘅。即系佢，譬如最尾嗰度系感人嘅， 系 唔系？但系咧，我有少少出戏嘅最尾嘅点，我唔知你有冇。其实我最尾嗰度觉得好感人，因为咧，余香盈咧，即系俾人哋狂闹佢， 系啊， 即 系 佢就会，我见到佢咧个嗱，我唔知佢有冇咁深入嘅，可能有嘅演员，即系做戏，佢系做到有一种咧，你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呢？记得他们全部又这样在这条街上又周围。 搞呢 是啊 搞到他们无家可归。 三佬就在指着他们闹啊街上。 你 直情 叫他三佬。 是啊他以后都叫三佬的了。我以后见到他都是三佬的。 即觉得 他演到有一个感觉是我现在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呢 扑街了。 是啦、 啊、 即做 错 事的 feel。然后姜大伟。 就讲咗个好重要嘅对白啦， 记得个对白咩？ 佢话咩做你做得啱嘅事就唔好内疚啊，类似系咁系咪啊？你做你觉得件事你做得啱就唔好内疚。 人生要选做选择嘅事太多啦，识拣嘅人唔多，拣得啱嘅人更加少， 再多啲。 所以就做好选择嘅时候就唔好后悔啦。 系啦，类似咁啦。跟住咧，佢咧咪俾一顶帽佢，但我有少少出气。呢顶帽你有冇洗过噶？ 我都有少少嘅， 我点解你两个会咁嘅？ 我一望一望， 唔系，跟住唔系啊！首先咧，嗰顶帽系我都觉得哇，好污糟啊！ 系啊，因为佢成日戴住呢顶帽咧，好污糟。 跟住喺天台冲凉又冇佢份， 系佢冇， 因为佢自己冲凉啊嘛， 佢 冇湿纸啊嘛， 系 好贱，因为人哋嗰下系想表达，其实嗰顶帽都某程度上系通白嘅家当，即系佢。 冇乜第啲嘢嘅， 系啦，佢将大家嗰个俾佢。 咁你哋有冇留意到佢嗰、那个唔该，你哋有冇 SIM 卡卖？跟住之后佢话你而家可以联络到我噶啦。其实我中意 俾 SIM 卡佢， 系啊，我觉得嗰段我中意嘅， 可以继续 keep 落去呢个关系，就唔系话呢件事完咗就完咗啦。 而家佢就会 真 系 有个孙女咁。 唔系，跟住下一句我真系出咗戏嘅，因为我哋听到一个朋友，我哋一个听众去嘅 VO。周伯通上车啦，是我一个朋友录嘅，跟住 就出咗戏，就 即刻出咗戏啦。 我第一冇出咗戏，哇，冇洗 嘅，两个真系。 跟住搭车嗰时候，佢仲戴住嗰顶帽，唉，做乜仲唔除啊？跟住后屘佢终于除咗。 我咧睇咗两次嘅，因为第一次嘅时候咧，我有好多位都。Philly Fulu 咁啦，就即系不能够认真去睇啦。 咁第二次就关注翻， 咁第二次就关注翻。虽然隔篱嗰两条友都令我猜出咗戏啦，好在佢都入咗去，佢唔再食炮谷啦。OK， 咁然后到两次里面我都忍唔住系会喺 边度咧？ 系会喊嘅咧，反而只系都系关胡峰咧，咪临尾同即系佢死嗰晚啦，之前嗰晚就同佢嗰个同佢讲话，你而家好啦，你有个孙女啦， 系咩结婚 请饮，咁你结婚一定要请我饮，我一定嚟嘅，咁样你而家都够啦，咁样佢话，嘿，你都系啦，你都睇到孙女结婚啦，唉，我差我都够噶啦，我嗰几日差啲起唔到身添啊，即系 我已经知佢死噶啦，佢讲呢， 估到嘅其实，但系我嗰下就觉得，唉。 系，跟住就好似佢完结咗一件事就了， 了咗个心愿咯。 同埋嗰度都几噏嘅咧， 同埋 后来 就 系 佢哋搬走咗佢，跟住佢哋阿小玲同明仔去玩啊，跟住三佬就唉唔好过嚟呢度啦， 求其搵啲嘢， 搵啲嘢，跟住又搵 啲碌有叶，跟住就第二个，然后姜豆系冇喐过嘅，即 系 佢就喺度 好 气 虚 咯，咁跟住好似又抌咗佢啲眼镜啊，拎走晒 啲 嘢 啊， 跟住就好似冇咗呢个人咁就消失咗啦，即系个人系无声无息咁就冇咗。 同埋好似好求其咯，你觉得原来就系咁样就换咗另一个人嘅啫。 系啊， 即系张床咧，连被都好似冇换过咁，啲床单咁揈下咁算。 换咩啊？ 即系 换咩啊？ 跟住可能系啊，即系咁样瞓下一个，再继续咁。 即系我就会谂呢个咯，因为其实诶，呢啲老人院嘅戏咧有几套几款噶嘛。 嗯， 即系呢个就好真实。土姐，土姐嗰老人院咧，一百间里面都唔知有冇十间系咁住，系好贵嘅。 嗯， 系有质素嘅，俾钱啦，有冇钱啦？ 李嘉诚赞助嗰啲 系啦，然后你俾多啲钱，因为佢空间又大啲，人又住得少啲，姑娘又多啲，企你好多，有晒秩序。嗰啲系有，但系好少咯， 唔真实咯。 再耐啲，我讲已经系女人四十，佢带阿乔云去嗰啲更加少啦。嗰啲咁老年咁大康乐中心咁，其实嗰啲似日托 嘅 啫。嗰啲系 有嘅，但系咧系好 少 可可以住到嘅， 亦都系可能要有啲钱嘅老人家或者佢屋企愿意俾钱先会去到咯。讲真，如果香港嘅人有咁多钱，咁多地方就唔使咁啦。 咁就应该系呢一种八日之下嘅老人院咯， 多啲咯，即系可能只系有啲系有埋残。残疾人士有智障人士有啲就冇嘅，斋老人家 应该冇 咁 窄嘅， 系啊。咁但系嗰啲画面嗰啲，你都闻到，你闻到个气味啊！我唔知道你有冇 feel 到啊？ 臭咯！ 佢影院社嗰啲画面嗰个气味，你会 系 个脑有气味嘅感觉出现， 就系咁咯。希望吓。 嗯， 如果睇过又想同觉得我哋讲嘅嘢又想讲下咧，你可以回应一下就。 我 inbox 或者我哋漏咗啲乜嘢啊，都可以同。点 解讲嘅嗰个正喎、啊？咁你都可以讲嘅。 边个咧？讲晒啦，都差唔多吧。即系有啲人啊， 唔系好多流亡之余嘅可能。 系啩？ 可能啲人 focus 咗啲爆喜症咧，装香咧。 哦，嗰度我都笑咗嘅，因为真系好似我阿妈， 即系佢好似。 唔系，我系生都要嘈嘅，系佢个拜啊。我笑出嚟、啊， 我觉得呢个好真实啊！ 同埋一开始已经有个真实感咧，就系佢就话：你讲咁多嘢做咩？都话耶信教噶咯，佢装香啊嘛喺度，佢死都要装香啊嘛。 因为有啲人系咁嘅，佢自己坚持自己去宗教嘛。 但系我又觉得当时白喺正回应好机智，买保险啊嘛，可能佢唔得咧，咪装住香咯。 正啊，我觉得 咁冇嘢， 几好嘅个个观念咁咯。 佢 就系表达到 觉得咁样，佢 系 安乐咪做佢做咯，系咪先？冇所谓嘅。 系啊。好啦，未睇人就快啲去睇啦！ 冇白去旅行呢套戏系要睇嘅， 要喺戏院睇啊！我觉得系啊，要因为有阵时戏院嘅感觉就令你可以认真投入， 即系唔好净系喺前一段疫情嘅时候咧就支持香港电影，而家又唔睇啦， 亦都唔好买炮谷入场，你食唔落噶啦， 饮汽水可以， 其实都食唔落， 真系 唔 得噶， 食就唔食， 其实真系食唔落噶， 唔系呢种咯， 唔得睇 Captain Marvel 二嘅时候咧就去食炮谷， 先买啦吓， 好啦。Hello, 拜拜。 Hello, hello. Hey, who? What's up?